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，阻止扩散，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。 灵异说书人张其铮，一个编剧，亦都深知台湾一啲潜规则嘅人，咁咧佢系一个通灵人士，即系有阴阳眼，其实冇乜法力嘅，只不过话有阴阳眼，即系好似等我哋嘅思明一样，咁咧佢可以睇到好多我哋睇唔到嘅事，或者有阵时因为通灵嘅关系，有啲唔系我哋现世界嘅事物，揾佢帮下忙。有啲人可能会揾阿张其铮，咪有啲灵异嘅嘢，揾阿张其铮帮下人，或者寻人，或者报梦，或者咧就讲俾一啲现世嘅亲人听，佢哋可能有啲蛛丝马迹，或者佢有啲冤，即系咧叫做冤屈嘅嘢，咁希望佢咧同佢留低片言隻语，或者有啲事根本上匆匆咁唔喺度。想佢慰问下家人，佢都一一去做嘅。但有阵时见到有啲好过分，或者有啲朋友啊，所谓有啲嘢缠身，即系有啲嘢咧，又话喺你膊头啊啲成，咁有时见到，或者有阵时沟通到，佢都会提一提现世间嘅朋友。佢话喂，咁样咁样咁样、啊，而佢最厉害嘅咧，因为佢始终佢都系一个编剧。曾经一个老板咁啦，同老婆咧就分开异地，台湾都大嘅，咁咧一个喺台南，一个喺台北。喺台北嗰个当然啦，吓、啊、住豪宅16楼啊，唔系16楼样嘅牛牛、啊，咁咧招呼亲朋戚友，尤其女仔啊美艳嘅，想话有机会啊当个明星啊，或者希望可以咧喺啲综艺节目嗰度做 A 卡、B 卡、C 卡拣啊，咁样有得女仔会投怀送抱。咁咧今日我见到佢，我就张其铮啦，系咪？通常我哋讲古仔都系咁，见到个提下佢，喺度笑。唉，你又唔系师傅，你讲乜嘢？唔系咧，总唔知咧，自己小心啲啦。我觉得你屋企，当然嗰阵时我唔知佢住16楼，我话咧有水灾，小心啲啦。佢话你点知啊？佢话有人话俾我听啦，但你唔好问啦，总唔知小心啲吓。嗰样嘢当然啦，啊有啲朋友俾咗啲提示我，佢又唔系直接同我讲，但系俾咗啲提示，有啲影像我。咁我知道咗提佢，卒之佢喺度笑，佢话我住16楼噶，你估真系16楼嘅牛牛咩？唔好讲呢啲啦。其实佢嘅16楼就系顶楼，嗰晚佢天井爆水箱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嘅，啲水会崩晒上去个天井嘅水箱嗰度，当你开水又再流翻落嚟嘅，嗰度爆水箱，佢住天棚，即系16楼。最顶楼啲水淋落嚟，成间屋浸晒。第二朝早佢同我讲：，唉，咁都俾你讲中。我唔系啊，总唔知小心啲啦，同埋冇咁多风流韵事啦。点解我会咁样讲？因为咧，我真真正正咧有个警察嘅朋友同我讲咗以下呢个故仔。呢、這个咩故仔？有个女仔。啊、我哋叫北漂，即系而家都讲北漂啦，就喺台南嘅地方走咗嚟台北，咁咧就好发明星梦，成日都想做 A 卡、B 卡、C 卡，咁啊当然有啲永远都有啲星探啦、骗财骗色啦。咁呢个女仔咧喺台北冇咩朋友，吓咁啊卒之上当，咁啊跟咗几个人，咁啊去饮酒，咁啊落药乜都做齐。卒之轮奸咗佢，轮奸咗佢之后，喺呢个过程里边，呢、这个女仔受咗好大嘅伤害，唔系心灵嘅伤害，系身体受咗好大嘅伤害，奄奄一息。 几个凶嫌商量，他说好大镬，都不知道他生不生存到，不如把心一横做了他，卒之将他全身剥清光，一啲衣服都冇，走埋一个山边，系啊，唔系山边，系深山里边较偏远嘅地方，了无痕迹，车都唔到。四个人夹手夹脚，将佢埋咗佢。好少人到，谂住神不知鬼不觉，件事就完咗。但系呢个警察朋友同我讲，佢话咧，你慢慢听。这个故事有些阴间的朋友正义的化身不看得知道了这件事，而这个女仔周身伤，面目全非，即是个面口被打到肿晒，埋了都好，连一件衣服都没有。这些正义的朋友跟她说，她们要帮她报仇。怎样啊？一个无亲无故在台北的人点帮佢报仇啊？佢哋俾一啲提示喺附近一啲农场嘅人，佢仲姑嘅嗰、那个阿婶，系啊，仲姑姑要乜嘢？要木，有木糠木，即好似灵芝咁，灵芝系生喺一啲植物身上，一啲树木身上，佢有到呢个姑啊，因为个姑成日即系呢个婶啊，想种搵啲靓木材。跟住咧就培植一啲优秀啲嘅菇，卒之引导佢一路行，越行越入，越行越入。寻晚落个场雨，去到嗰度见到啲泥土松散咗，有只手露咗出嚟。呢、这个婶即刻打电话，警察 B 部 B 部就到啦。我个朋友当然在场，掘咗出嚟。望无头绪，因为乜嘢证件乜嘢都冇，冇任何嘅嘢证明到呢个女人嘅身份。当然啦，化验结果知道佢俾人哋强奸，啊，做咗好多嘅性侵，监生打死，冇办法。但系正义嘅阴间朋友，佢哋用佢哋嘅方法，点样呢？佢喺派出所。有间食店是相当出名的，是一些叫古早味，就是传统的食店，他将其中两个，是啊，其中两个主要的犯人给他暗示，他们去到这里吃饭。当然啦，他不好像我这样嘛，喝苹果西打的嘛，那啊找回两支啤酒大吃大喝喝，他们觉得这事都没有，刚刚好我的朋友就落班，在派出所出来，那就想着去那里整一碗牛肉面，很快脆热辣辣的牛肉面摆在我朋友身边，他开始吃的时候新闻就报这个裸尸案。那两个疑犯望着电视机，跟住语无伦次，我呢个警察朋友听到佢哋好似系知道呢件事嘅，卒之打电话叫啲伙计翻嚟，将佢两个踏咗入去，矢口否认，死都唔认，冇办法。另外嗰两个在逃，呢两个唔认，胶着状态，系啊，胶着状态。验尸报告同埋各样嘢，佢哋有用安全套强奸佢，亦都冇 DNA 嘅凭证，即系等于一件无头公案。大家都知道点样，怀疑系咪要放佢？冇人知道应该点样做，包括我嘅朋友。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佢哋要走去走程序，即系话要落口供啊，同埋要打手指模啊，各样嘢。呢四个人，咪呢两个人起身嘅时候，见到佢哋行路好论尽，佢望住佢，你做咩？原来佢哋两个人嘅下体肿胀，好痛， 唔知点解，所以行起路变咗 O 型脚行出去，好辛苦，两个人嘅面容扭曲。我呢个警察朋友望一望个神像，即系喺差馆里面嗰个供奉嗰个神像，然后走埋去装咗炷香。佢明白点解会突然有呢啲事发生。装完香之后，俾个机会我啦，走完晒所有嘅落案程序，你哋先搞佢，系嘛？如果唔系，大家都做唔到嘢。话咁快，佢行出去嘅时候，两个嘅凶嫌已经变翻正常，跟住佢真系打手指模、牌各样嘢，做晒所有嘅嘢。两个人依然矢口否认，系啊，但系送翻佢哋去囚格里面嘅时候，佢哋又开始下体肿胀，呢次唔止添，连个头部好似俾人打咗咁，开始肿蓝瘀，好奇怪，睇唔到有人打佢，但系佢哋身体上嘅伤就见到，卒之两个口硬落去认晒，但系佢一认嘅时候，身体呢啲所有嘅毛病全部冇晒。根据佢两个人嘅口供，另外两个都拉埋，系啊，两个都喺埋，然后将成个案情好似碎片咁，慢慢一块一块一块砌翻出嚟。所以有阵时阴间嘅力量，唔到你相唔相信？有阵时亦都冇话啱唔啱，但系当然啦，差佬永远都系讲嗰句说话。我哋经过我哋抽丝剥茧，全心全意，不眠不休，侦破呢件案。但系阴间嘅正义朋友，大家都有条街拉画咗喺度。所以咧，讲呢啲古仔嘅时候咧，无非都系想话俾大家听，做人唔止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连一啲灵界嘅朋友都喺度睇紧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